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沉浸，满身落欧耶欧耶，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轻飘着马的雪飘摇欧耶欧耶。谁在呼唤琴声一场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，东边牧马西边放羊，耶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，在日月沧桑后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。 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掉满腹生气满腹生落欧耶欧耶，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长那白雪飘扬欧耶欧耶。 煽动了想象，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满头情悠扬，满篮球穿场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紧捆绑，哦，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每一次月亮你让霓虹黯淡无光。 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下马蹄身体马蹄身落欧耶欧耶，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那白雪飘扬欧耶欧耶，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生气马蹄生落欧耶欧耶，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那白雪飘扬欧耶欧耶，在我身上我的灵魂早已脱缰满身气满身落欧耶欧耶。 情悠悠的那个林，绿悠悠的那个山，风上的庄稼

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尊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琳琳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长长的回

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长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景颇山歌》，吕继红带来的《小白鹿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月亮》。 我的心爱上小白鹿，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爱上小白鹿。